山，来到了草原，只为在你出嫁前再看你一眼。说好了要一起到海枯石烂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发过的誓言？阿妈说我们就是缘分太浅，阿爸不说话，抽了一夜的烟，在你的毡房外，我唱断了琴弦，看着你走远，我把泪流干。妹妹，你要做一只绝情的燕，哥哥做胡杨，等你三千年。生也等你，死也等你，等到地老天荒，我的心不变。妹妹，我等你三年又三年，才知你去了个地方叫永远。你说别等我，别等我，怎么忍心让你守着孤单？来到了草原，只为在你出嫁前再看你一眼。说好了要一起到海枯石烂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发过的誓言？阿妈说我们就是缘分太浅，阿爸不说话，抽了一夜的烟，在你的毡房外，我唱断了琴弦，看着你走远，我把泪流干。妹妹，你要做一只绝情的燕，哥哥做胡杨，等你三千年。生也等你，死也等你，等到地老天荒，我的心不变。妹妹，我等你三年又三年，才知你去了个地方叫永远。你说别等我，别等我，可我怎么忍让你守着孤单。妹妹，你要做一只绝情的燕，哥哥做胡杨，等你三千年。生也等你，死也等你，等到地老天荒，我的心不变。妹妹，三年才知你去了个地方叫永远。你说别等我，别等我，可我怎么忍心让你守